朝鲜国际问题研究所人权研究所研究师金锦基发表了文章《揭穿美国伪善的人权老旧真相》。文章以美国放出的维护人权诡辩、美国标榜的人权标本国实际情况、人权法官的罪行记录等为小标题，列举资料指出，美国所宣扬的维护人权就是憎恨人类、扼杀人权的，美国就是应当拉到被告席上的特级人权犯罪国家。不管美国纠集所有追随势力和人间渣子，疯狂进行反仇人权骚动，我国将依靠一心团结的威力来粉碎敌对势力的阴谋，还以维护人权的国家和人类希望的灯塔，进一步大大显示其尊严。文章强调，美国的反仇人权骚动必定遭到破产。